翻滚着自由的心，如此倔强，我会在了夕阳下，为这颗不安的心找到家。 留给你。